天气方面，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带来寒冷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寒冷，多云，有几阵雨，早上雨势较为频密，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朝早仍然寒冷，日间天色较为明朗，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日间气温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而家气温系10度，相对湿度88%，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之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830呈现《大江大河二》。 宋运辉去到码头视察，想推管线运输物料。冯公觉得呢件系大好事，咁样东海嘅运输成本就能再降低一啲。但系就担心前期嘅投资比较大。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唔怕嘅，游游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50年代出道，凭彩虹铃《我要你忘了我》为人熟悉的下单，被誉为柔情歌后，隐退50年，鲜有公开亮相。 星期一早上11:10，香港暖流之我们的 VIP， 好荣幸请到佢接受陈永业同袁子佩的访问。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各位时代曲迷，敬请留意。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仲系一个圣诞节嘅假期啊，本来系25、26嘅啫，咁因为琴日26号喺星期日嘅时候，所以咧今日都系补假噶吓。23号红日呢个圣诞假期，咁啊眨下眼就差唔多又过完呢个圣诞啦。享受埋今日嘅假期咧，大家又要再翻工，不过翻工冇耐几日之后咧，嗰、那个假期嗰个气氛仍然存在，就因为咧紧接噶啦，我哋就迎接新嘅一年啊，希望都系一切咧都系扫走啲唔好嘅嘢，迎接而嚟系开心嘅嘢吓，吸入一啲嘅自由啊，一啲安全健康嘅空气啊。今日咧27号啊，星期一嘅呢一天，时间5:08，今朝早真系都唔系太愿起身。我谂好多朋友都系哦，哇！一下子嘅温度咁即系低一啲啦，咁冻啦。虽然咧就事先张扬啦，天文台咧一早都话定俾大家听，喂，即系天气寒冷啊，特别喺星期日开始咧，温度都会降温，去到星期一咧，今天咧系比较冻啲嘅。咁所以咧，大家喺呢个假期咧，好多大部分都唔需要翻工咧，就可以继续喺呢个被斗度暖粒粒。就算醒咗都唔紧要，醒咗谂下系唔使翻工嘅时候咧，可以系继续喺呢个睡床上 冚住呢暖粒粒嗰、那个、那个感觉咧，好似好温暖，好有人呵护嘅感觉咧，就瞓唔着都唔紧要啦。有啲人醒咗好难翻瞓噶嘛，继续听住清晨上嚟啦。今朝早咧，我都略眠咗一阵，瞓多一阵。一起身嗰刹那咧，空气唔同咗，跟住即刻瞓翻落床，暖多一阵咁多。气温而家系十度啊吓，今日最高大概十二度，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啊。 大灯的光似浪漫而幽默，埋住了我两个，车厢中似替我蔓延情火。轻轻轻笑着问谁人傻，仍是你悄悄说，光辉的两眼似动人流光。呼吸声似低声唱歌，歌声将温暖温馨悠悠我。呼呼风声似护卫上巡逻，谁愿意去错过？清清风告诉我为谁而歌。今天的歌似热烈而邂逅，忘掉了爱与怨，不想讲对与错，莫谈如果。呼吸声似低声唱歌，歌声将温暖。总响起恋之歌，彼此的心将歌声默默握，送进耳里那细语，就像是一首爱的歌。远方轻轻唱和，彼此真心可打开心的锁，此刻的心轻轻松活富豪。我要与你痛痛快开开心，让唱音和为你点，为你点爱的火。我要与你痛痛快开开心，日唱日和，为你点，为你点爱的火。我已散播，我已散播，柔情向你散播，向你散播，风也在附和，风也在附和。我已散播，我已散播，风也在附和，这恋之歌。我已散播。 开始清晨赏你嘅有呢一首歌曲《恩妮》同埋《父声》吓，佢哋当年都系一代嘅时候合作过呢一首作品《恋之歌》。早晨，早晨，你听近期清晨赏你节目喺圣诞假期 Boxing Day 后一日啦，仍然呢个假期系啦，啲礼物系咪拆咗咧？喺呢个圣诞树下有啲礼物喺度，又或者好多人咧喺开呢个圣诞 party 嘅时候有搞下交换礼物咧。的确咧系几开心嘅，礼物系唔需要好贵重，但系就有嗰个心意，有嗰份暖意喺度，而抽到嘅时候咧，你点都系开心嘅感觉。其实少少嘅心思，少少嘅玩意都可以令到吓一家或者朋友都有呢个欢乐咧，其实都值得嘅。早晨，而家时间5:13啦，今日温度咧就几冻下噶，就好耐都冇试过十度哦。而家十度嘅温度，寒冷天气警告咧就生效嘅。有一股强烈嘅冬季季候风咧，会喺今明两日咧，可以继续啊系影响广东沿岸啊。该区嘅天气寒冷，而高空扰动亦都喺今日为该区带嚟多云有雨嘅天气。随住高空扰动远离，星期二华南沿岸天色系好转嘅。 受到乾燥的季候风持续影响，本周中后期广东沿岸早晚仍然是清凉，日夜的温差较大的。睇翻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气寒冷，多云有几阵雨，早上雨势较为频密，最高气温大概12度，吹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是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是寒冷，日间天气是较为是明朗的天色，随后几日天晴和干燥，日间气温回升，但是早晚仍然清凉，现时气温10度。相对湿度90%。这个时间在室内就会比较温暖一点。有些工作性质的在户外的呢真的挺冷。例如那些保安哥哥姐姐、那些就是 了。实在幸运，皆因今天的你是个初心，日后就会知世间甚无运。今天好多欢笑声，你又可否相衬？下朝你要面对世界上。 李允明的摇篮曲，宝宝啊 ，BB 出世的时候，系如果受到爱护的时候咧，真系如珠如宝，成日揽住佢吓，即系有食奶奶的时候，系即系一种窝心嘅俾佢嘅感觉啦吓。之后又安抚啊，咁好多嘢，有咩事都走埋去哄个 BB 嘅时候，哇喺摇篮内咧，的确系幸福嘅。呢、这个阶段系幸福，当然幸福唔系必然嘅，亦都唔系个个宝宝都系 都会系咁，有啲咧都系啊，即系唔同人就有唔同嘅一个嗰、那个照顾啊。咁始终都系喺呢个孩提时代嘅时候咧，系即系最无牵无挂、最无忧无虑。大部分嚟讲啦吓，到长大嘅时候就面对好多嘅一啲个。人生的一些挑战啊冲击啊。所以呢有些人就说在父母的身边的时候你一路跟他即是大家相互生活上的时候你要照顾他的阶段的时候就要教识他很多一些做人道理啊教识他怎样坚强的面对 啊就算是风吹雨打的时候都能够迎难而上啊。5:19，沉睡紧嘅睡公主， 梦内倾心一吻，就算心动，现实可惜不配与你相拥，沉溺于一刻的接触。哪管即将结束，已经满足。夜半再相依，迷雾里牵圈。长夜梦中有过动魄迷人片段，没法再相见，一醒了完全。似梦里面，似言外海。谁奢想一生都抱紧，至少一刻快感，亦当缘分。夜半再相见，迷雾里牵圈，长夜梦中有过动魄迷人片段，没法再相。梦里面，自然爱海边冰。 睡公主啊，一个系啊个童话嘅故事。睡公主只要有一个深爱佢嘅王子锡佢一啖，佢就会醒，咁啊从此就过住开心快乐嘅生活啦。咁而家呢个睡公主咧就系啊 Jam 啊吓，邓紫棋。早晨时间仲有大概五分零钟到清晨五点半。今日虽然假期，有啲朋友唔使翻工，但系可能惯性都已经醒咗啦吓。亦都无惧呢个气温咁低，而继续出去晨运啦。寒冷天气警告生效，气温系十度啊。今日最高温度大概十二度。如果咁冻，都因为有时落住雨，佢会冻啲吓。今日天气寒冷多云，有几阵雨，早上雨势较为频密，最高温度十二度，吹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啊。又响起了林忆莲嘅《破晓》。 遗弃的 起床，我哋都要努力做好每一天，即使睇唔到未来，睇唔到希望，都依然相信自己。清晨，我钱佩兴同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德、林思维、叶君耀同你分享健康之道，展开美丽嘅一天。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陕西西安的新冠疫情持续严峻，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中午12点启动新一轮核酸筛查，为了确保精准度和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由凌晨零时起进一步强化全市疫情防控措施。根据通告，所有居民除了按要求接受核酸采样之外，全部不出户和不聚集。防范区的居民在完成采样并取得阴性结果之后，继续执行原本的外出采购规定。各小区要有序组织初时发放出门凭证。另外，所有超市、便利店、农贸市场、医疗机构和物流寄递场所严格执行扫码、限流和消毒措施。工作人员一律要佩戴 N95 口罩和医用口罩和医用手套。南非荣休大主教、反种族隔离标志性人物陶陶去世，终年90岁。陶陶多年来以自己的影响力为种族平等、同性恋者和堕胎权利等议题发声，并且争取以非暴力废除种族隔离政策。198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南非很多人，无论黑人和白人，都将陶陶视作南非良心。家人透過代表發聲明說，陶陶當地星期日早上在開普敦一間護理中心安詳去世，有民眾去到陶陶生前的住所外獻花和放置蠟燭。教會表示正組織為期一星期的悼念活動，當地傳媒說計劃包括開放給民眾調研。新冠疫情導致美國的航空公司連續第三日大規模取消航班。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统计，全美星期日有超过720班国内和国际航班取消，另外有1400多班机延误。但美航空预计星期日取消超过300班机。公司发言人说，冬季天气和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持续影响公司的航班。联合航空取消近100班机。公司发言人强调，只是占平均每日4000班机的一小部分。有白宫官员表示，虽然部分机场很混乱，但情况已经较去年圣诞好，只有小部分航班受影响。运输部和联邦航空管理局正密切留意。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格里菲斯表示，对于缅甸最少35名平民被杀害以及尸体被焚烧的可靠报道感到震惊，要求调查。格里菲斯发表声明，谴责这宗严重事件，以及缅甸全国各地针对平民的所有袭击，要求彻底和透明地调查。有人权组织和反军政府民兵组织早前说，在东部黑耶邦发现多架焚毁的货车和大批死者遗体，包括长者、妇女和儿童，尸体被焚烧，指控是军方所为。救助儿童会亦表示有两名员工失踪。缅甸军方早前回应说，反军方武装乘坐七架汽车，遇到军人的时候未有停车，士兵于是开枪射杀多名持有武器的恐怖分子。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寒冷，多云，有几阵雨，早上雨势较为频密，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早上仍然寒冷，日间天色较为明朗，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日间气温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而家气温是10度，相对湿度86%，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 将军澳 ，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宪法一分钟，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宏毅。 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咧，都每个国家有佢嘅一部宪法。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咧，好多新嘅国家成立，咁每个新国家成立嘅时候咧，都制定佢自己嘅一部宪法。咁所以宪法咧，可以话系呢个国家嘅一份身份证吓，用嚟去参与国际社会嘅时候咧，令到国际社会去了解到呢个国家嘅历史啊，佢嘅基本嘅价值观念啊。同埋咧，呢個國家嘅政府嘅體制嘅，咁即係憲法雖然有好多條文係比較技術性啦，但係佢最終嚟講咧，都係反映到嗰個國家嘅歷史同埋文化嘅。 憲法一分鐘， 我89歲，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聽醫生話，就算有病同埋長期食藥，只要冇乜大礙都可以打。 我80歲，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歲啦， 用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兄台兄台，借问声咧，你知唔知2022年1月15日举行嘅语文字约会打书谈心读书会有咩嘉宾啊？ 我当然知啦，当日有武术教练、前武术杂志总编吴永浩师傅同埋作家米哈嚟到同我哋分享一下武侠小说嘅话题，睇嚟你都系同道中人有兴趣噃，咁就啱啦。12月27日起，我哋可以喺香港电台第5台有你同行节目时段内一齐报名啊！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今朝早咧就好啲啦。今日都仲系假期，大部分嘅朋友咧都仲可以系休息，唔需要翻工。呢啲真系假期，就唔系喺 work from home 啦。冇理由喺假期嘅时候咧，仍然去要喺家中工作，除非你咧就系、是一啲特别嘅工作啦，都冇咩分假期啦。自己系个人去做嘅时候，你都要赶工，就冇办法啦。但有时咧，成日都话啦，都要颈都要唞下气啦，俾自己休息嘅机会，唔好系咁样冲向前冲，冲到掹掹紧嘅时候咧，太紧唔系几好嘅。我哋嘅生活都要讲求平衡，饮食又要平衡，思维上咧都唔好咁偏激啊，全部都采取中庸之道咧。咁你呢个我觉得都系一个养生之道啦，咁有啲人嘅养生之道就系、是、无论天气几咁冻，仍然都系咧系有原则地。要去做運動，喺屋企又好，落街又好，去游水咧，都仍然都會有嚇。緊記啦，做任何運動之前咧，都要先嚟一個伸展運動，熱一熱身先。話俾你身體裏邊嗰啲你嘅老友記嘅朋友聽，我哋要開始要運動噶啦，要喐動下咁樣嚇。早晨啊，今日係27日星期一嘅假期，天氣方面咧就真係寒冷嘅。有啲朋友可能都唔愿起身啦，但系最后都要挣扎起身嗰下咧，去饮杯滚水啦，即系视乎你嗰、那个你可以受热嘅程度，因为唔好饮杯咁冻嘅水啦。就算如果系室温嘅话咧，都系冻少少，咁都唔系太好嘅。咁所以咧，最好咧就系一个室温嘅水，又或者一杯暖水咧，咁你个人都会系暖身一啲。咁而家温度系10度啊，咁寒冷天气警告亦都生效咗嘅。睇翻呢啲分区嘅天气咧，低过10度咧都好多嘅。喺元朗公园啊8度啦，更叫做市区啲嘅黄大仙都9.8度，湿地公园系9度，屯门啊同埋荃湾城门谷咧就8.7度，屯湾可观咧 荃灣海關就7度嘅。將軍澳同埋青衣咧都係 9.9， 山頂咧話凍啲啦，7.3，但係大老山啊再凍啲，5.1度啊。大帽山咧就4.7度，喺打鼓嶺就7.3度，上水就7.8度，石崗咧就係8度，北潭涌咧就7.9度，流浮山8.1，九龍城咧係8.8，滘西洲咧就係8.3度嘅，而喺長洲咧就係8.9度，平均好多都係8至10度。現時呢個市區温度係10度嘅。 冷风刺骨入肉，一把铁剑漂泊红路，对镜倍感寂寞，一曲几意心事细数，压抑满胸愤怒，叹息几番失意向谁道，跳出铁窗地狱，一旁怨气挥剑向纵使置身岛外，闪开剑刺，身后有刀，四方暗路杀机，赤手劈开血路，剑光扫清世间罪孽，一腔正气挥剑向前路， 逢系天气冻咧，我就谂起呢首歌，佢嘅歌词吓，第一句冷风冷刺骨，或者有啲人读石骨啦，刺骨入肉就好冻啊咁。实际上系一套武侠片嚟嘅，好多年前嘅一套武侠片，杜琪峰导演，演员咧就有刘松仁，同埋当时咧新人嘅靓女钟楚红。咁啊，讲紧咧就个刀客啊，就系刘松仁饰演嘅呢个陆天君，喺路上偶遇劫匪何彪三兄弟，就行劫当朝红人魏公公嘅32000黄金。咁喺担负押送任务嘅游奕如亦都自杀身亡啦。咁到底剧情发展系点咧？咁啊，当然啦，逢系呢啲夺金嘅嘢，夺金嘅嘢一定会有个人心嘅问题。大家会唔会系有啲咩内部起哄啊？系咪咁齐心做嗰啲嘢，攞啲钱咧，即系夺命金，攞钱都未必有命享。咁啊，所以嗰种即系嗰种冷咧，都系嗰个气氛嘅冷啊，应该系啊。关正杰的《碧水寒山夺命金》，早晨啊，5:44的时间，现在温度10度，寒冷天气警告生效。

信念真的很重要，有自信心走出来呢，你的头都可以昂高一点，有自信心 做事都成功很多机会。刚才就是谭美伦的傲骨，时间仲有大概十分钟到清晨六点钟。今日天气方面咧，系有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带嚟寒冷嘅天气。今朝早本港各区气温普遍系降到十度或以下。天气预测今日系会系天气寒冷啦，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概十二度，吹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是寒冷，日间天色较为明朗，随后几日天晴和干燥，日间气温回升，但是早晚仍然是清凉的。现时气温10度，相对湿度 88%， 寒冷天气警告生效。昨天下午就看了一个特辑，都是算是一个特辑，而听回一些很熟悉的歌曲。而表演的亦都是很熟悉的人物，就是草蜢啦，三隻草蜢，以前就叫草蜢仔啦，咁而家三个都成长啦，亦都做了人父母啦，有两个，咁嗰种心咧应该唔同嘅，但系佢哋唱歌嗰、那个即系个唱功啊，嗰、那个台风咧依然系非常之有水准嘅。咁啊，就几有特色嘅咧，就系喺只天星小轮嗰度，大家都熟悉啦。我哋啊，由细都睇到大噶，甚至乎有啲人又坐过吓，好能够代表啊呢个香港嘅特色。咁就只船一路就系喺呢个维多利亚港又一路继续行，而咧就系一路唱歌。所唱歌全部都是梅艳芳的歌，咁我就谂，应该真系呢一排都梅艳芳热啊，嗰套戏都一路系好受欢迎，好收得啦。而就系对于草蜢嚟讲，梅艳芳系佢哋嘅恩师啦，佢哋出嚟唱歌系更加理所当然，而加多一个意义咧，就系筹款嘅，系做善事，亦都系秉承住佢哋嘅师傅嘅做法。咁我哋呢个咧就喺诶，寻日26号啦，个名叫做草蜢爱的礼物 A Pleasant。咁啊，网上一个免费嘅音乐会，一路翻唱好多梅艳芳嘅经典之作，亦都想透过音乐同大家送上呢个圣诞嘅祝福。呢一日咧就系、是、有系来自香港、马来西亚同埋加拿大嘅电视台、电台一齐咧都系进行呢个联播。就希望为香港癌症基金筹得更多个款项。咁佢哋三个分别就讲啦，蔡一智就话，其实佢哋一年前咧都开始构思呢一个音乐会，当时嗰个香港嘅疫情咧都严重噶啦。咁佢哋就谂到啊，如果妹姐喺度，相信如果佢仲喺度咧，就一定会带佢哋四出去做慈善，帮助一啲有需要嘅人。所以我哋三个都觉得咧，系时候要做啲嘢啦。去成全师傅吓，中意行善，中意帮助人嘅心。咁由于系有好多好多个经典嘅歌曲，点样拣啲歌咧？唱晒啊，根本啲时间都唔够，所以就要精心挑选啦。每一首都咁中意，咁点算咧？于是咧，佢哋就谂咗个方法，抽签啦。抽签就最好啦，解决呢个问题，因为实在太多歌，每一首都系经典。不过就算抽咗出嚟咧，好多首都好好听。咁而喺呢个选歌期间咧，即系佢哋喺度谂紧啦。昔日嘅师傅咧就会四出登台巡回演唱嘅嗰啲画面咧，全部咧都涌上心头啊！苏志威就话喺唱嘅时候咧，其实都忍唔住眼红红，因为实在勾起太多嘅回忆。希望大家听嘅时候都会勾起一啲嘅回忆。而蔡一智咧就话啦，系妹姐以前嘅歌咧，真系好正。如果我哋草蜢要再出广东歌咧，真系要多出200分嘅努力啦，去做好音乐，系做好好多好听嘅歌俾大家先得吓。咁其实佢三个咧都系即各有自己嘅岗位，大家系合作无间，好有默契。到而家都其实系喺翻自己嘅岗位做好自己嘅 part 咧，咁就成大事噶啦。我就觉得是草蜢唱回梅艳芳的歌呢，是有那种味道在这里。可能识人拍档多啦，也都做好多是背后的和音啦。跟埋师傅一起的时候呢，那种情感出晒嚟。当然缺少梅艳芳是有少少的差啲，但是他们都不错了。 在中我反

走，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清晨送你，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今日咧就系呢个圣诞公众假期嘅最后一天啦、啊。26号 Boxing Day 系因为星期日，所以延后咗今日咧，其实都系一个补假嘅吓。补完假之后咧，大家翻几日工咧，又迎接呢个新嘅一年啦。呢、这个礼拜五咧就是、大除夕啦，新年嘅大除夕。咁喺天气方面，唔知会唔会有今日咁冻咧？而家见到个大除夕个温度系14-19度嘅预测吓。其实咧影。真冻咧就冻呢一两天啦，寻日开始都冻，咁啊今日实际上都真系冷风刺骨入肉，9-12度系今日嘅温度，听日咧就11-16度，而喺礼拜三咧就系14-19度，星期四嘅时候咧就15-20，大除夕头先提过啦，就14-19度嘅，而呢个元旦日啊1月1号咧都系14-19度。咁喺呢两天比较上冻，人可能就系咁咯。当你冻过之后咧，睇翻14-15度，又唔觉得系话好冻。咁最好就去翻17-21啦。我由头到尾咧，我自己个人嚟讲，我想嘅温度咧就系又唔系好冻，又唔系好热咧，就17-21啦，就比较适合。咁今日嘅天气点咧？今日27号星期一，而家时间6:11嘅时候啊，今日有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正系为华南沿岸带嚟寒冷嘅天气。今朝早本港各区嘅气温普遍系降至10度或以下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气寒冷，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温度12度，吹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系寒冷，日间天色较为明朗，随后几日咧天晴干燥，日间气温回升，但系早晚仍然系清凉嘅。现时气温10度，相对湿度91%，寒冷天气警告生效。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一朝头早呢个时间咧，喺钱佩兴身边嘅咧就有呢位开心果啊，大家都熟悉佢嘅声音，就系 Dan 叶君尧啊。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啊，点解我叫你开心果咧？你一路讲嘢咧，其实你系带住一个笑容去讲嘢，咁样咧就令人听得到你系开心嘅、嗯。其实呢个方式几好啊。 其实人生里边咧有好多好开心嘅嘢，有价值或者系鼓励人心嘅嘢咧，值得去分享嘅。 咁以往香港人咧都真系。喺圣诞节咧，有机会就走咗去过圣诞嘅。但今年会唔会有少少唔开心呢？但系又随住好似疫情都过咗两年啦，嗬。咁原来可能有啲朋友都适应咗，发觉留喺香港。都唔錯喎、 啊！但係眾多地方我過聖誕咧，我覺得香港係好特別嘅。 嗱、 因為咧，譬如我外國住過啦，美國、加拿大啊，或者法國啊，好多地方咧，咁其實嗰邊過聖誕咧，好多時咧，聖誕節咧，只係見翻啲平時都會見嘅親朋戚友。 嗯， 香港就唔同啦，喺一個好短暫嘅時間，你周圍見到好多陌生人啊，嗰種人氣咧係你難以想象。即係假設，譬如我中意去尖沙咀睇燈飾，咁、咧一個地鐵站你見到幾萬人，哇！一个尖东你见到10多万人喺度咧，嗰、那个感觉咧系任何地方嘅圣诞咧系比唔到我嘅。 系啊，我知道你讲咩咧。总之其实过时过节咧、香港系好有气氛嘅， 系 即系你见到人来人往，个个都出晒街咧，咁、个个都享受紧自己嗰个 好有人气啊， 系啦，冇错，所以咧都唔错嘅， 梗系啦。 好啦，你就有呢种好开心嘅心情喺呢个假日同我哋分享啲咩话题咧 吓？少少同新年有关嘅，嗱，但未进入主题之前。我一定要先分享一啲经历。 讲嚟听听。 嗱，话说咧，有次同几个朋友去巴黎啦，喺一个叫北站嘅地方，火车站嚟嘅。 嗯， 对面咧有一间接近100年历史嘅餐厅食晚饭，嘢食就梗系好食啦，又生蚝又海鲜。但系咧，同啲朋友讲嘅话题咧，同啲食物一样咁丰富。 梗系啦，因为你都中意讲嘢噶嘛， 吹水怪。 咁到底你讲咗啲乜嘢咧？啲朋友会唔会系咪同你讲啊？你最中意嘅西方文史节嘅艺术，所以你好开心咧？ 嗱，普通朋友面前咧，唔会乱抛书包嘅。我哋讲起算命啊。 算命喂，好似系啲东方嘢嚟㗎喎，唔系西方嘢嚟㗎喎。你都有研究 啊？唔系研究，只系有好强烈嘅兴趣啊。嗱，嗰晚呢我就同啲朋友倾开啦。每年呢我都买几本呢香港出版嘅流年运程书，睇下嚟嘅一年呢嘅世界同自己有咩发生嘅。 咁点解你要睇咁多本呢吓？ 嗱，阿浅，我朋友当时呢都有同一个问题嘅，我就咁样回应啦。嗱，睇一本咧就叫做迷信，睇几本咧就叫科学。 嗯，咁都得。 嗱，我朋友觉得咧系少少唔对路啦，立即驳翻我啦。佢就话睇几本点会更加科学咧？乜唔系更加迷信咩？ 喂，咁你个朋友都驳得你好有道理、啊。 嗱，当然啦，我之前话买几本流年书系科学咧，即系纯粹系玩下烂 g 想搞下气氛啫。嗱，呢类型嘅运程书咧，喺我平时众多种类嘅书籍里面咧，只系属于零食。唔系正餐，算命书嘅内容咧，不论系预测好事定系坏消息咧，内容咧我唔多理嘅。 咁你究竟睇咩咧吓？ 表达方式点样预测未来之余咧，又唔会讲得咁尽啊，或者咁冇弯转啊，保留幻想空间同埋一啲走盏位啊吓，嗱先至系咧写运程书嘅最高境界。所以迷信迷信，我迷而不信嘅。 但系好多人就觉得算命咧系迷信，又点解咧吓？ 因为算命或者任何玄学嘅话题咧，都系属于 pseudo science， 系咪即系所谓嘅伪科学啊？ 冇错，伪装嘅伪啊！嗱，伪科学咧未必经历到咧严谨嘅验证嘅，听嚟玩下过瘾下就算噶啦，好似睇娱乐版咧八卦新闻，无需要尽信嘅。 嗯，迷而不信啊嘛，系咪？ 嗯， 咁西方唔系特别讲科学精神嘅咩？ 绝对唔系啊！西方迷信起上嚟咧，拍得住世界任何地方嘅。 咁有冇啲实质嘅例子咧？ 喺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嘅连锁书店啊，每一家咧都必定有几栋书柜咧，专系售卖 mystic 啊，即系咧神秘学嘅书。嗱，讲星座啊、巫术、睇相睇相，就算我好中意嘅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一个喺全世界咧拜读咗接近200年嘅思想家，几乎每间图书馆都有佢嘅书嘅。佢自己啊对神秘学都好有兴趣，仲写埋论文讲面相啊。 哲学家讲面相，听落都好得意。 嗱，睇下咧，第时咧有冇机会同大家分享啦。 嗯，咁啊，唔通今集咧，阿 Dan 就想同大家分享西方神秘学。 神秘学嘅其中一个范畴 numerology 灵数啊，灵魂个灵，数学个数，就系、是、今日我哋分享嘅话题啦。 嗯， 啊，我系根据一本书讲嘅，叫做《生命灵数全书》，作者咧叫菲利普斯，简称佢做菲利啦。 啊，你就带咗本书嚟啦，咁啊睇下阿菲利嘅来头咧都唔简单噶，佢系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喺1934年出生，1993年逝世。专门系研究古希腊毕达哥拉斯灵数超过40年，去过好多国家进行讲座同咨询，被好多人视为世界上最杰出嘅灵数学家。 嗱，书皮写嘅简介咧都好吸引嘅，嗱，麻烦阿浅帮我读埋出嚟啊！ 我哋嘅人生道路同宇宙法则和谐一致。这个是一趟迈向完美的进化之旅，而生命灵数就是重要的依循路径。数字具有不同的能量频率，揭露每个人的性格特质、强项和弱点，甚至和健康状况密切相关。这本书源自毕达哥拉斯的灵数学的原始教义。毕达哥拉斯在世的时候 曾经在意大利南边的克罗托纳建立了自己的大学，而所有学生必修数字的科学，即是后世所知道的零数学，一门透过数字的奥秘用来理解自己生命意义的学问。毕达哥拉斯教义的精髓体现于认识自己，那你将会认识宇宙和神。 嗱，呢本书好实用噶，揭开第一页咧，就教大家点样用呢本书去了解一下咧个人生命灵数解读嘅步骤啊。嗱，不如就先讲下个人主宰数啊。 主宰数系咩嚟噶？ 啊，一阵间我会解释嘅。 嗯，咁系咪听嘅收音机嘅朋友咧都可以计下嘅咧？ 冇错，简单嘅心算咧都计到噶啦。纸同笔咧，暂时未必需要。 嗯， 所谓主宰数，其实系将我哋嘅出世嘅日期咧，每一个数字加埋一齐，直到得到一个个位数。 嗯，要举个例先至明啲。 假设 A 君嘅生日咧系1973年1月21号，咁啊，将呢啲数目字咧逐个加埋一齐，出世嘅年月日，即系咧1+9+7+3+1+2+1，得出嚟嘅总数就系24啦。 咁24又点咧？ 嗱，再通过咧2+4得出嘅数字咧，就系主宰数6。 哦，即系个24咧，就再拆开佢，就2+4咁样样。 嗯， 好啦，揾到呢个主宰数又代表乜嘢啊？ 嗱，根据 Philip 所讲咧，唔同主宰数各有唔同嘅意义同埋人生目标嘅最佳表达。特点需要克服的消极倾向，推荐的发展，最合适的职业等等。拿钱我就拿我自己的出世年月日日期呢，拿我自己做白老鼠。 嗯， 睇下呢，根据所谓零数分析呢，我的主宰数是什么啦。 好，嗱，你已经写定张纸俾我，写晒你的出生年月日。咁加加埋埋，最后嗰个数呢就係32。咁即係拆开佢啦，就3+2啦，就等于5。阿 Dan， 你嘅主宰数就系5，系嘛？ 嗱，麻烦阿钱咧，你再揭开呢本书咧，睇下佢点样讲咧，主宰数系5嘅人其中一啲特征啊！ 嗱，阿 Dan， 咁啊公开晒你啲性格特征俾啲听众知噶咯。 哦，唔紧要，唔系银行密码，而我相信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好多都系五号仔嚟嘅，五号仔女系啊。 好，嗱，睇睇先吓，主宰数系5嘅人到底系点嘅咧？呢本书写出嚟啦，就系话，成日。努力摆脱束缚。 喂，由细到大我都好努力学英文，就系、是、想摆脱咧广东话带嚟嘅语言上、价值上、生活上嘅种种束缚啊！ 嗱，努力学英文系啱嘅，但系要摆脱广东话又有少少唔啱噃。 我想开阔视野啫。咁其实我日常咧九成嘅对答咧都系用广东话嘅， 系都啱。不过再努力学多啲好啲， 梗系啦。 好啦，跟住就写话高度敏感嘅本质。同埋天生需要表达情感， 我真系好有表演欲噶、啊。 嗱，仲继续写咧，就话喺呢个主宰数系5嘅人咧，就能够掌握微妙细腻嘅表达方式，无论系透过写作、绘画、雕塑等等。但系只有喺拥有充分嘅自由，才能实现。咦？又有啲啱，因为阿 Dan 你系中意画画嘅，吓有创作头脑嘅，吓 真系好似好准，真系讲到呢度。 系啦，嗱，继续咁讲啦，就系主宰数系5嘅人咧，大多数咧好难按照严格规定嘅时间表工作，成日责怪老板，所以成日咧就会患上同压力有关嘅疾病。应该咧就要揾一啲唔需要接受直接指导嘅工作，例如做旅行推销员啦、自由作家啦，或者艺术家等等。咦？咁你都做一个画家啦，业余啫，都系差唔多啦，讲得通。 对创作有关噶啦，系啦。 系啊，系啊。咁样咧，如果你能够即系成功做到嘅话咧，你将来咧就会享有自己迫切需要嘅自由啦。发展你最适合自己嘅表达方式啦。你哋有种强烈欲望，就系要去冒险，好快就养成旅行嘅习惯，或者经历频繁嘅工作变动。 哇，讲到呢度真系，我觉得个准确性系有成80%啊！阿 Danny 又 系 好中意旅行噶嘛，即系将你嘅所见所闻嚟同我哋分享噶嘛吓。 啊，即系听到呢度咧，就算唔系我嘅亲朋戚友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都知道我好中意周围去嘅，成日坐唔停，即系咧，好似以前咧首儿歌咧最头嗰两句咁啊。 系啦，就是、蓝精灵十分劲啊！你系咪好似佢咁啊？ 蓝精灵就系，但系咪劲又唔知啦 吓。其实呢个主宰数咧系五咧都未讲完噶吓。 系好。 咁呢本书咧仲话咧，娱乐界嘅主宰数五咧系乐于表达自己嘅情感，好多人咧都会成为专业嘅演艺界人士而出名啊。 嗯。 但系无论佢哋做啲乜嘢，对人嘅热爱咧都系佢哋嘅主要动机，具有直觉。深刻的情感和强烈的艺术才能，他们透过自由地表达自己而获得无法估量的乐趣。有了这样的自由，他们就充满活力和欢乐，但是如果受到限制，他们就变得闷闷不乐，甚至无动于衷。哇，讲到呢度，阿 Danny 一路都点头点头， 系 即系连你自己都觉得系咪好似有啲诧异，好讲得咁准咁嘅？ 系啊，嗱，当我去到一个譬如 party 啦，发觉啲人都唔多留意我咧，我就咧就唔会闷闷不乐嘅，不过就做个报警板咯，匿埋一边，坐埋一边就算数噶。 但系你又唔会觉得唔开心？ 我唔会唔开心嘅，会匿埋一边咯，唔系我啊嘛。 其实你系尊重嗰个 party 啫。 系啦，因为我唔系主角，人哋先系啊嘛，系啦，都会拍下掌嘅。 所以呢度嗱，本书又继续。写啦，主宰数系五嘅人咧，通常系非常之友善温和嘅，有好强嘅决心要去享受生活，亦都会帮助别人咁做。咁呢个咧就系佢哋富有慈悲心嘅一面。真系啊，我唔敢讲到话全部都准晒啦。总之我就话八成准确啦。 啊，亦都好似和应到咧，点解咧我咁中意分享咧我学到嘅知识啊？ 喂，阿 Dan， 咁呢个主宰数咧有几多个噶？ 嗱，佢呢度唔系讲几多个，系讲几多组，一共咧系有11组嘅。咁啊，透过自己嘅出世年月日啦，认知生命密码。菲利咧喺呢本300多页嘅书里边咧，提供咗几个方法嘅，只需要一张纸、一支笔，唔使用计数机咧，都会知道答案嘅。 咁呢本书系咪同你之前所分享嘅其他嘅书一样咧？喺香港公共图书馆可以揾到咧吓？ 冇错，嗱呢本书咧叫做《生命灵数全书》 啊，佢又写住古老的生命科学，毕达哥拉斯教你选出命格与流年。 香港公共图书馆咧系有得外借嘅。 咁大家就有机会咧就可以借嚟参考下睇下啦。 Yeah. 不过咧就要留意一下呢一集所分享嘅关于一啲灵数咧就唔系精密科学，用嚟参考一下玩一下就好啦。即系好似有时睇啲杂志咧，通常啊最尾嗰几页咧就有啲星座啊运程咁写俾你噶嘛。咁又睇过又得啖笑就得噶啦，无需太认真吓。 系啊，嗱，我记得咧前辈阿李仪叔咧就有一篇文章咧。10年前只系睇过一次，我铭记于心啦。啊，佢又话啦，习惯嘅好坏咧就影响人嘅一生嘅。好习惯咧系人嘅亲密朋友，帮我哋成功；坏习惯咧就会阻碍我哋发展。习惯咧往往决定性格，而性格咧又能够决定命运。所以咧，命好就不如习惯好。 啊，果然系金石良言啦吓。咁啊，今集咧讲数字同人生有关嘅题目，有啲咩歌同我哋分享咧 ，Dan？ 啊，一首好多香港人都听过嘅旧歌啊，入面嘅歌词咧讲情侣之间嘅爱。咁如果咧我哋尝试幻想呢种爱，开阔到去我哋对生命嘅热爱咧，歌词咧一样啱用，可能咧更加好听，更加有意义嘅。 咁系咩歌咧 ？Carpenters 嘅。Top of the world， 希望大家喜欢。 好啦，咁就要同阿 Dan 讲拜拜啦，要见你咧就出年嘅事咯，2022年，不过咧系好快嘅见到你啦，1月份都见到你噶啦。嗱，咁原因咧就系本来到阿钟志光负责1月份嘅嘉宾主持，但系阿钟志光咧啊真系好忙啊，体育节目方面咧都忙得不可开交，咁所以咧阿 Dan 你又走马上任咯。 好啊，多啲礼物啲手啦。 咁但系啊，钟志光咧就会喺2月份咧都会同大家见面噶啦，到时都系农历新年嘅时候啦。 Yeah. 好，咁啊，下个星期一再见你，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拜拜！ 拜拜！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寒冷，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朝早仍然寒冷，日间天色较为明朗，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日间气温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而家气温系10度，相对湿度87%，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日是12月27日星期一，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近年不少私人发展商的楼盘出现不少不足200平方尺被称为纳米楼的单位，售价由400多万到700多万不等。发展局早前说过，考虑在卖地或者重建项目中加设限尺的要求。除了这样做，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人均居住面积的问题呢？一阵听下本土研究社和测量师的建议。 本港昨日是新增9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包括一个本地机组人员。